有的局限，放满爱的祝愿，爱的北国和江南，面对冰刀雪剑风雨多情的陪伴，珍惜苍天赐给我的金色的华年。做人一定肝胆，做人何惧艰险，豪情不变年复一年。做人有苦有甜，善恶分开两边，都为梦中的明天。看铁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，我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，愿烟火人间想再活500年。面对冰刀雪剑风雨多情的陪伴，珍惜苍天赐给我做人何惧艰险，豪情不变年复一年。做人有苦有甜，善恶分开两边，都为梦中的明天。看铁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，我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，愿烟火人间真的还想再活500年。看铁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，我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，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，我站想再活500年，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。

乡。